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啊，南投的补选吼，剩无几工咯，啊，三月七四。那么啊，即嘛，民进党会质疑啊，啊，讲你的豪宅到底是一栋还是两栋？好、哦，那么你钱对来，一开起来两栋要到五千万，好、哦，另外就是为什么？你六年，哦，去中国八十四遍，是去旅行吗？哦，为什么要去那么多次呢？今日啊、这个赖清德讲啊，南投的选情，哦，出乎意料，就是讲，敢那本来是国民党斗定泥干，但是即马情形已经唔是安尼咯，哦，有可能啊。好、哦，会变盘啦。那么今天啊、我们会来讨论，好、哦，到底迄款啊，林明真跟他关心因囝，好、哦，无咧关南投少年人的印象到底有花销无？另外是啊、这个咱今天也会给大家看一个图，就是讲以前啊，咱的啊上重要的官员去到美国，好、哦，诶，这个华盛顿其实是无多这边。啊，这个华盛顿特区，起码有偌重大的突破。那既然有这么大的突破，台美关系较好，为什么蔡政委要过去引述啊？迄、个人诶，这个毁台论，哈、哦，今日和朱立伦就讲，他相信黑是谣言呐、啊。哦，那为什么因要过安尼讲呢？啊、这个台湾跟马祖之间的电缆。不是阿公的跟我们用的灯的吗？毁台会是谁毁台呢？喔、哦、现在说台湾跟美国要跟台湾训练联兵营。喔、哦、那为什么还毁台呢？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做联兵营？喔、哦、今天给他们来讨论。啊、讲到蛋啊、这个郭台铭有一个永龄农场。喔、哦、12粒卖228块。比一般的农农贵松松。那不是你欠卵吗？为什么你卖政府卖到安尼？但是你的卵卖遐贵，哈、哦。那么啊、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哈、哦。那另外啊，讲即马啊，国民党又搁咧插讲啊，可能吼、哦，男人欠啦，水卖欠，电卖欠，电卖起价啦，真的吗？哈、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郭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辉哥好，大家好。 好，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 洪一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前南投集集镇的镇长陈继恒， 洪一哥好，大家晚安。 好，以及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很高兴。 那么待会啊、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老师啊、也会加入。好、哦，那么南投啊，哦，为什么爱六年去八十四遍的中国？去创啥？哦，是去旅行吗？豪宅替恁囝到底是买一间还是买两间？钱到底对来？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讲啊，国民党本来那叫斗定泥干嘛，南投补选，吼、哦、啊都会赢。无疑个，国民党候选人林明真啊，个人的问题是最大，即便位置出征，哈、哦，渐渐发酵了。所以民进党未来要用感性的诉求，希望吼，给南投一个机会，就是讲，给这个你啊，这个蔡培慧当选。好、哦，那为什么讲斗定你敢得赢呢？因为因靠的是南投政党结构远胜过民进党，无想到你提名林明真，一个开始民调上悬，但是个人问题足大，吼、哦，反而蔡培慧个人条件很好。好、哦，那赖清德讲啊。李明真做立委的时阵，用因囝做助理，啊，过来安排因囝选议员，啊，无调做县长的时阵，阁安排因囝做县东部主委，然后呢，阁安排因囝做县长的特助，吼、哦，即马要安排因囝选立委，所以呢，副秘书长黄建嘉才会说，林明真这边参选是为儿子出征，人是花木兰。代父从军，林明真呢是为儿子出征， 这个议题啊有渐渐发酵，所以他拜托给南投一个机会，不要让少数人垄断南投的发展、哦、那南投啊二十年来的发展完全比不上其他的县市、嗯、我请先告义川兄，因为你会记得啊、这个中二补选现在也补选嘛、哦、有行中二补选吗？ 是各位来回想的顶个中二补选，今开始的时阵，嘛、嗯、无人认为林靖宜会赢严宽恒，哈、嗯，迄、哦、阵因眼界势力足庞大，尤其迄几个海选哦，严家之下，即包括定南宫啥物，规个起来，大众认为袂。嗯。可是到尾啊，因为一件一件哦，包括伊个啥物豪宅啦、招待所啦、捷运啦、正南宫的财务啦，哦、嗯嗯嗯，啊个一个啥物。蔡奇啊啦，什么违建一大堆，拢、uh-huh. 一条一条讲哦，讲出来了。迄选民讲，哎呦，啊，因咧眼光很看的，故意故意的，吼、哦，阿伯拢足够叫的，哦，啊，汤阿妈足认真走，啊，那是这个人，嗯，这道林明真嘛同款的，林明真对这个议员、镇长到这个立委，搁到县长，嗯，伊刚讲一句足趣味，讲哦，我三工走五十八告别式啦，我连香、嗯、三工连五十八。这是政绩啊！嗯，哦，这种诶，本地听起来咱就会丢呢。嗯，就是讲，哦，这个作认真呢。我听讲有人迄落集集吼，因到三代啊，嗯，三代林明真拢去念过乡啊。嗯， 果然这嘛表示伊轻快啦。 讲个规家伙啊，拢支持林明真啊，吼、嗯哦、好。这种是南投这个所在，他认真个样讲，就讲、是、这个物件，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一、那个密集的程度，嗯、这代志到底有偌重要、嗯？好，可是呢。本地林明真啊，点点啊算、嗯，就是讲民进党攻击一点点啊算，伊、嗯、就卖插，拢卖插就好。嗯、叫林明真嘴嘛做笑的啊，伊个甲你讲，2000万是豪宅吗？地坪50坪是豪宅吗、嗯？我每个月用人家捐给我的政治现金，给我儿子8万块，有违法吗？嗯、我出国84次。84次是6年，不是5年呐、啊嗯。我一年才出去1点多次而已啦。嗯、啊，不，一个月啦。啊，一个月去中国1点多次啦。就回来了无偌久，行李款款来，搁要出门啦。伊、嗯、讲这有违法吗？伊就讲这违了啊。大家刚刚讲，你嘛收咸啊吧。你本地，你若点点啊算是南投这个所在、嗯哦、大家因为人情世事吼、哦，大家讲啊，大家这人际网络拢做密集的。嗯、林明真较早看啊，故意讲话做乡土的，吼、嗯，关情无推动无要紧啦，反正哦都那看个好人，结果即摆拢个人囝去用揭发了，哦，即摆慢慢啊感受到一个氛围，就是讲、嗯、哦，中二补选一场，好像再现了， 是， 吼、哦，从最后这一礼拜外时间，哦，大家呢，各个就。顶届选举的时阵，林靖宜咧选，林靖宜是民进党内底是无任何派系呢，迄、是每一个派系拢去斗三工。 是， 即道哦，即道赖清德出席，佮派黄建嘉落，迄个紧密的程度，黄建嘉袂落一个月前，迄行李箱关的，差不多7、8栋工，大家进驻南投即、這个所在，即、這个苏雅渡啊，讲行李箱即个叫做苏雅渡啊，哦，苏雅渡啊，结果赖清德家己嘛落呢。我顶礼拜拜六礼拜，偌清滴，我过去迄六股的时阵，迄、六股迄庙啊，有两间庙啊，迄内底人讲啥哩？怎啊？讲哦，哦，阮这个所在将来唔捌啥物副总统来啦，偌清滴第一个来啦。哦，即种个代表讲，连迄个无偌大间的庙，偌清滴拢安尼倾心落去， 是， 就讲即场对民进党来讲，即非常的重要，所以。规个党内斗三工，甲林明真的这个真面目吼，大家知影。最后就是看南投这道的选民，吼、嗯，大家安怎看这件代志？ 因为针对民进党啊，对啊，这个林明真啊，豪宅说不止一栋，吼啊，总共要到5000万，你钱对来？恭喜啦！伊讲啊，我厝我有贷款呐、啊，吼。啊，我这个钱是我上完囝的啊，还是迄个什么啊选举补助款啊？我请教郭委员，恭喜那是我，我会把贷款证明给大家看，哦，啊，我会把我买卖契约给大家看嘛，啊，我赠与钱给阮囝，我买给大家看嘛，对不？然后啊、这个啥，房契地契贴给大家看。就打脸民进党不是了吗？ 对对对，买卖本身吼，就是拢有一挂交易的记录嘛。 啊，交易记录是一种，你贷款银行往来，吼、哦，啊，买卖现金往来金流拢会签嘛、嗯，你一定要签一个，我来收偌济嘛。总这个部分是一个上基本的个别证明，你对外要证明你的清白，你、嗯、这是第一种。买卖毛契约啊，契约内底定的介绍是偌济，你买单讲啊。 是， 不过。最起人一道以上， 你有相信伊讲贷款千五万吗？ 贷款千五万，基本上吼，账、欸、面上你要贷款当然是 OK 啦。 啊，但是基本上，不啦，你都提出你个银行贷款， 贷款要证明足简单嘛？啊、你对一个银行嘛，嗯、你管是迄个公家的银行，还是民间的银行，你对一个银行贷款，你足证，这足简单的嘛。更何况，即个交易的证明，就得得证明讲，即个交易过程内底、嗯，到底有啥物款，诶，即个输赢之间往来无往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啥货？这个建商基本上有一个营造公司呢，你这间营造公司有标过你的管政府的工程无？我感觉这是嘛一种证明的方式啊。那标过管政府的工程者来讲，啊，人台湾话讲前金后社，哎，后社的方式就足侪种啊呢。更何况，伊起的这间厝，诶，周边的所在地，你2017年的时阵，又搁是工业用地呢。后来变更使用分区了，还、就变建地。啊，这个建地受益者是啥物人？哦，这嘛要讲好清楚啊。 是。 啊，所以讲，不管是土地的利益，还是过去啊，这个公共工程的这个发包，到底这个建商甲管户之间往来无、我感觉上需要证明是这项， 搞 不？这项 不止安尼哦。这个营造厂有关50万，好、哦，黎明真做政治现金， 那、是土地佮白上分的营造厂哦。老实讲，这50万某一个程度唔是介大条啊，唔、是介大条、但是这间厝吼，可以土地供应也啊，地上不的起做偌济，咱嘛知影这个过程来，即阵么哎厝迄个建筑成本一直起呢。建筑成本的起，伊的厝会当完整交厝了后，这个建筑成本起起来了后，敢是当时是这个介绍，这真头到尾拢有一挂需要伊证明该税所在啦。但是黎明真都要该税这厝以外哈、我感觉伊想需要该税，是讲南投人是按哪个需要给伊一个机会，需要给做高哥的机会。南投人好做两届镇长。好做两届的这个议员，好做一届议员，做两届立委，做两届县长，已经甲做甲好，真尔侪机会，咁还好做甲两代， 好，来拍摄吼，各位，我安尼吼，我大家讲清楚吼，就是讲，伊即摆民进党讲，你到底是一间啊两间，吼、哦，伊讲啊两间啦，吼、哦，但是另外迄间是阮囝家己买的，一个囝家己买，啊一个囝是我送伊760万，迄个啥？选举补助款，啊，然后我囝啊、我送伊760万以外，伊阁去贷款1500万嘛，啊，我问你，那恁一个囝，你一个有甲送，啊，一个囝无甲送，你感觉 OK 吗？ 就是讲伊听， 你看你会相信吗？ 伊甲听第二个啊，这第二个不会囝啦。 那我是唔相信啦， 他无财政啊。 那我会讲啊，无安尼，我760万一个300，一个300，应该是安尼嘛。 照讲是安尼啦。 所以。黎明真，你即马足简单嘛？阮囝都家己去买迄、那个，哎、就拢有银行汇款记录嘛。对阮囝的户头汇去啊，这个建商遐。啊，另外迄个囝，吼、我760万汇去另外一个囝遐，我送伊的。我赠予，赠予嘛，都爱扣税呢。 对对对。 你拢证明个摕出来唔就好啊？ 拄只我请教过店长吼，拄啊请教，因囝是做啥？因囝是做中高阶公务人员呢。啊！你公务人员，你当然袂当去犯法啦。你难道讲今天有买厝、你应该足清楚，你的钱安那来，吼、啊，你的钱安那去，啊，中央的文书是啥货，这应该要讲个一清二楚啦。 林明生今天讲，伊要去告沈淑静啦，我讲沈淑静袂惊啦，哈、真正吼、大家希望的，我感觉你会惊是你，你爱资料提出来，让大家看啦。 对 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啊，建宏兄，吼、那你的了解是安怎哈？ 拄则吼，鸿宇大哥讲到一个重点啦，吼、因为唔是一斤，是两斤， 两斤 是两斤。那、当然，林明正讲话讲，伊替第二个后生吼出760万买一斤，但是兄弟带正隔壁， 第二个就林汝彬嘛， 对， 都不利于你栽培迄个嘛， 带正隔壁格局同款，平数嘛差不多， 对， 刚有可能 真正第二后生出760万，大汉后生拢无出。那真正呢，我会使讲大汉后生有八长，唔啦，大汉后生有八长，连大汉新妇拢非常有八长。 啊，嘿，一般袂安尼做啦，证明摕出来嘛， 对嘛，证明摕出来嘛。啊，还有个更重要的重点啊，贷款，贷款的证明，吼、哦，这摕出来嘛，吼、哦。根据林如斌家的讲法，吼，我讲因爸家出760万以后，吼，伊去安怎？伊去贷1500万， 对对对， 啊，就买落来啊。1500万等于讲是伊迄间厝的全部的价值啦。哦，但是咱要知影哦，伊这毋是买成屋，嘛毋是买中古屋，伊、这是自地自建，是伊的自建这些建商哦，是周围这些集合住宅哦，改做回去的嘛。 是， 所以讲哦，咱要知道自地自建伊的成数哦，是无可能提到100%的。自地自建是不可能拿到100%的，甚至他的贷款年限呢、哦，通常都是怎样5年左右，然后再去延期。啊！伊在新竹银行吼，根据我的调查啦吼，是在台湾银行的南投分行。 哦、oh, oh, oh. 啊，我个人，我三年前我订到第二届，拄调了后无偌久，我想要去买一台车，我、要贷款80万，去啊这個南投分行去啊参详，讲会使不？那边的银行讲哦，欢迎，订到你来借、但是吼、你会记得哦，你三年以来一定要还我。我讲啊，想要这短。伊讲吼，因为你三年以后你都唔是店长啊，我惊你还未起啊，我惊你还未起啊。我虽然讲感觉小夸改造，但是伊讲的嘛有道理啦吼。银行吼也烦恼讲，伊的贷款发出去吼收未转来。啊，我请问，迄当时林如斌去贷款全贷这1500万，伊什么工课？伊是什么工课？ 伊套路伊无领薪水啊！ 他没有薪转证明啊！伊无薪转证明，伊也在 全贷。伊无薪资转账证明嘛？ 伊也在全贷1500万，而且唔免含伊哦，3-5年就还了。这是真侪奇奇怪怪的所在啦！但是就像我讲的，完全无问题。其实单据全部摊出来，所有的电汇记录哦摊出来，都一清二楚哈、马上洗刷你的嫌疑。 是好，那委员兄，我头先讲道理不？把所有的资料给大家看不就好了吗？就打脸了吗？ 对啊，的确， 何必选得这么辛苦呢？ 老实讲，他的确他有把这个是两栋房子哦，因为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哦。那所以他其实有讲说，大儿子我觉得他那边的这个经济来源状况比较没问题，因为他有讲说他两个夫妻工作20多年， 不是我要跟你说一下，你讲嘛，你有证明贴出来吗？ 不是啊，主要是大儿子用算，你用这样换算的话，他去买这个所谓价值可能2200多万的房子，那一栋是合理的嘛？那接下来他小儿子当然有贷款，那现在大家说贷款要不要提出证明？我认为我老实讲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家务事，但问题是因为贷款要不要公诸于世，是现在进入选举阶段。那大家对于你房子， 不是你到家务事，你是你被算计呢？啊，你也没被算计嘛，没人要插你啊。 对啊，所以我说今天要进入选举了，老实讲，今天譬如说民进党朋友一直攻击他豪宅的问题，对不对？那包含他经济来源，包含他过去讲说是政治献借捐款等等一些金元的部分。他的确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也认为他事实把他提出来。你真的有贷款1500万，那其实证明很简单嘛。 那银行哪登贷款哦？ 对， 买卖契约啊。你过来，你讲我上万件嘛，760万嘛，你买来证明你有赠与啊？ 对，赠与当然这是都是要证明的。我会觉得啦，因为现在找到他金钱的部分。那当然，我觉得他当然可以说这是我自己家务事。我不公开，我觉得也可以。这是你自己个人权利。当然，你不公开也会影响到一些中间选民对这件事情看法，因为现在所谓豪宅这个名称在他身上基本上已经放上去了。所以他今天要破除这个事情的话，当然说包含金钱的来源，包含说所谓的到底是不是豪宅，跟他换算的，不管他建坪多少，建价多少，跟土地的这个购买价格多少，其实要把它讲清楚一点嘛。那大家对于你金钱的往来比较清楚之后，也会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会比较信任你这样子。 其实哦，因为他都要讲啊，已经选情已经在危险了嘛。其实伊要反转足简单的啊，你都证明拢提出来，讲民进拢白差，拢在搞抹黑，吼、哦，安尼。我想请教一下任俊兄，这个所谓林家大天下，大家有没有感觉了？ 我觉得我其实看完这个，我真的觉得家天下这三个字很有可能在南投是真的啊。你光看他光提到说几个那个什么钱啊，上面政治现金，我都讲嘛。我在相信投选票给这个林明真的那一些这个之前的南投乡亲，可能都没有想到是说，原来我投给伊，我还叫够赢鬼给灰啊。你说林明真的那个讲法，他把很多东西都视之为叫做理所当然、比如说你说那间厝，当他出来提到说、我买房子给儿子，我老实讲啊，爸爸照顾儿子这个我觉得也都天经地义啦。可是当他出来讲了一句说，没你干嘛给我管定去挂台北车头，这是他讲的嘛。 对。 你儿子跟你当县长是什么逻辑啊？嗯，我不知道。嗯，你照顾你儿子，这是你家里的事情，但是你却把说，难道要县长去住车站？嗯，那我刚为什么提到这是一个家天下的？啊，问到的都天塌龙问雷啊。嗯嗯，那这个逻辑我老这样，我觉得对一般有民主素养的来讲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理解的、嗯、啊。就你爸爸拿自己的塞给阿弟被提下，你是你的代志，为什么你被个管定？我这里记不提来公公哎。拿来合理化说你去买房子送你送什么不管你是怎样、嗯、那个钱给下一代的这件事情。嗯，所以我就讲国民党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啦，如果是这样应该鼓励这个这一家父慈子孝的家人嘛。嘿嘿，哇，家里过又好对不、嗯、啊，现在王爸万一帮爸爸当特助然后都不领钱什么的、嗯、为了国民党这样打个奏告呢，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面都不爱恭维，为什么？让你自己去打。从这件事情回来看，就是为什么南投现在在国民党的整个选举里面、嗯、看起来并不是都要公斗定泥干嘛呢、嗯嗯、因为很简单嘛，如果今天陈如他们所说的说、哦、我今天地方服务就是这么好，我今天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嗯、大家这么有感觉、嗯嗯嗯、那应该你应该现在很轻松啊、哎、因为你今天就算你要父慈子孝传承给儿子、嗯、儿子也应该都继承得起来啊，这有什么问题、嗯嗯嗯、但是现在看起来南投乡亲可能在这件事情他给你的回馈啦、嗯嗯嗯、并不是如你所讲的那样说哇我就是 A 加 B 为等于 C、哎、 是 我这样啦、 哎、来方老师对 我真的觉得哈、哦，这个事情不难解释，嗯，因为不管是贷款的或者是相关的证明，一拿出来就完全打脸了嘛，嗯，打脸民进党嘛， 对，买卖契约， 契约对不对？哦、这有什么难的呢？哎、但你拿这选举补助款去给儿子买房子，嗯，这真的在观感上很糟糕啦。啊，选举补助款是我们大家缴税， 对、哦， 给你，你应该是拿来作为你成立基金会。或者你对于当地的县政有所帮助嘛、嗯哼哼？不是拿来给你当做你自己儿子的房子啊、哦！你今天如果说你买的房子是提供大家来共同使用，嗯，啊、作为社区邻里的活动中心，那也罢了，嗯，至少用在公务上嘛，用在自己的家务上，用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嗯，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做法非常的糟糕啦，嗯、因为这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是给你补助的钱，这是假公济私啦。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林明真哈、哦，我刚说他说他三天。走58场的告别式，他觉得这是他的政绩啊、嗯。我算一下，1天19场。 对， 一天十九场，如果哈、哦、平均，我说8小时，你不可能晚上去嘛。嗯，公祭都是白天嘛，不可能、哎、白天算8小时。嗯，1个小时2场。哎，那你几乎不用上班啦，因为南投幅也很大哦。嗯，你就说去鱼池乡去哪里，可能都不止车程，都不止1个小时。嗯嗯嗯。那你想看，他拿这个当做政绩，难怪南投这8年来没有什么。经济没有什么增长啊，嗯，也没有招商引资啊， 是， 就是靠你这样跟人家，当然啦，你去跟人家公祭，家属当然觉得很感谢，嗯，可是大家要看的是，除了这个之外，你到底有没有真正为这个带来新的发展的契机嘛？嗯，当台中都在招商引资，台中现在跟南投很近啊，高速公路一下就到了，嗯，可是为什么南投还是死气沉沉？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发展？哦，这是大家所感到失望的地方嘛？ 我跟大家讲哦，吼。因到去迄个地，讲2017年的时阵，附近的用地都是工业用地，嗯，但是经过林明真县府地目变更，成为住宅用地。一座馆长，阿嘎工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哦，好、哦，过来，2018年这间营造公司啊，捐50万呢，嗯，好、哦，啊过来，捐完隔年豪宅就取得建造开工了呢，哦。啊，过来，按照工程告示牌显示，林家的豪宅新建工程从2019年9月开工，预定的完工日是隔年8月，无甲一年呢。挂名是江勋廷、林汝宏、林汝彬这两个拢因囝呢。住宅新建工程，伊到底有利用伊管定的这款，然后让建商快速取得建造甲使用执照不？好、哦，这个等一下也再来请教一下建恒兄。好、哦，讲啊，伊六年去中国84抓，我感觉这实在是台湾政治人物的记录啊！伊是去创啥啊？真正有需要吗？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后来啊，他都要跟大家讲，2017年啊、哦，这民进党审诉建功。豪宅当时的附近的用地都是工业用地，但是经过林明真县政府地目变更，成为住宅用地。 啊、哦。2018年林明尊选连任，营造厂商给了他50万政治现金。2019年豪宅就开始兴建了啊、哦。然后呢，隔年8月啊、哦、就完工了。哇、哦、啊，这你叶老师，金虎兄，这有问题不？ 除了哈，今天我们那个沈淑珍议员哈，他质疑的这个地目变更以外呢，我再次哈，要带大家哦来看这张哦、嗯、开工啊这个告示牌，猛定哈，也有一些细节哈，要来探讨啊。是下面呢，我们从 Google 地图哈，从 Google 可以地图也是看到一这个基地哈，也差不多哈，2015年的时阵哈，还是金地，已经林明正开始当县长了，好、嗯，然后2016年的时候，他已经围篱围起来了。哦，因为围起来，所以建商已经有这个开发的这个准备了嘛，哈、嗯哦，所以讲，但是以这些土地哈、哦，它108年9月开工，可是根据实价登录的这个交易记录哦，伊是108.85月份，嗯，开工进前4个月，才卖给林如斌跟林如虹，哎，啊，但是这个围篱是2016年就已经围起来了，好、哦，那建商已经有开发的计划了，啊，一倍。讲唔是边边较高，唔是讲像因讲的讲，我拄好看到边啊有要起，我今日买一个土地，吼、嗯，因、哦、买是正中央，我搁要归金号买，6号到8号啦，要顺，搁要缓， 哦，要顺要缓，哦， 而且在基地上已经围好围里的这个基地里面的中间、啊、卖给他们、嗯，所以我合理的怀疑，难道是建商卖给他的吗？哦，哦，当然我这个部分我没有查到说他的前一手的这个土地持有人是谁、嗯嗯，但是原本已经在这个。施工围篱的里面了呢、嗯嗯，但是在开工前4个月，突然卖给县长、嗯，我们发建造的单位、县政府、嗯、建设处的主管机关、行政首长的儿子啊。 2017年地目变更，工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 哎，根据沈淑珍的说法，对那一带，哎， 丢， 哎，根据我们查到了实价交易的这个上面的登载的这个时间哈，2019年5月，这两笔土地。才分别过户哦，哦、oh, oh, ， oh, oh. 才过户、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开工是什么时候？哎，9月，对比 Google 地图，嗯、对比实价登录，对比现场的开工的这个告示牌，嗯，全部好像柯南一样说发现真相了。 哎、欸，方老师，你有感觉怪怪吗？ 有啊，我刚刚这时间轴怎么那么的紧密啊？嗯哼哼，就是。你一连任完啊、哦，连任之前啊、哦，然后就完了就去叫儿子去买地、嗯嗯，然后就新建，然后就开工就落成，就是很紧。然后你在连任前一年变更地目，嗯，这个工业用地要变更成住宅用地，这不得了、欸，嗯，因为我说南宁也这几年南投没有什么投资嘛，哎、啊土地闲置在那边嘛， 是是， 干脆变成住宅用地，嗯、还可以啊、哦、自己新建那么大的豪宅，嗯嗯，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让人家真的起人疑窦了。哦，这个不说，我真的觉得啊，这种时间点的这么样的这么样紧凑，嗯嗯，好像没有任何的，好像是都安排好的、欸， 对， 完全都是无缝接轨，嗯嗯，那真的当然会觉得很奇怪啊，嗯、为什么？而且你又是县长， 对， 当然会大家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瓜田李下嘛，嗯，所以你越是县长，你越应该要保持跟建商的关系。 对， 结果那监造人还是你儿子，嗯，哦，这个让他觉得奇怪啊。啊，然后你，而且这个还提供你这个50万的捐款，营造商，嗯，我真的觉得这种钱啊，你作为一个县长，真的要对方是营建商又捐给你钱，然后 你儿子去买地， 你儿子去买地，然后又 一个小小，对，买个假小， 哎，然后最后就这种关系啊，千丝万缕啊，哦，这一定要我作为一个县长，当然应该要尽量避免嘛，嗯，但不但不免，还跟他牵扯在一起，所以我真的难道大家会觉得？ 哎、欸，咱那讨论的对象过分了，无人伊还困台北车头了，易尊兄， 唔免台北车头，就直接就到直接车头了，好啊，到台北车头啊。他刚各位讲的这个时间性哦。听起来都是江湖传说，等于讲啊，迄、那个人为啥要选管定，为啥要选镇定定，拢、嗯、嘛去土地变金哈、嗯，先甲征地征好了，啊甲变金，啊变金了，为着要兴建桥、嗯，所以交一了政治现金哈、嗯，啊就领到这个建桥领到了，啊就去土地去买了，开始起的了，可以用输缴，哎、嗯，当开始来输用。家的规定全部拢是林明真的人呢。嗯嗯嗯，安尼有含无？嗯，就讲、是、咱听人讲，哎、欸，啥物政治人物好康的，这种个就是好康的啦。嗯嗯，就讲、是、原来工业地变建地，这个变建哎，这、欸就是大胆呢。 这个很夸张、嗯，一般政治人物无人敢安尼舞了，对吧？哦，无人敢讲我做馆长，哦，输假我发的，更假我发的，啊，叫我家己用阮囝的命去买土地，哎，啊，买土地了，搁叫建商去， 啊，建商搁赚你50万。 这根本想下嘛，你阿姨爸讲，咱去讲买厝啊，退钱退现金，这不是，佮叫建商去起。 有啦，委员就慢慢乌起来啊。 哦，这大家听了哦，拢去问恁那个政治人物讲，哎、欸，恁有安尼舞吧？这南投是我看过上合的，上、啊、合、哦哦。一般这种拢江湖传说啦，就讲啊，听人讲，听人讲，可以这规个连起来，哎、欸，这个过程是安尼呢。 好、啊，来，那个进行个补充， 像咱义川兄讲的哦，要避险呐、啊。嗯，好、哦、像。赖清德副总统，伊拄调台南市长，因某随清调去高雄。嗯，而且吼、哦，前上个礼拜吼、哦，有发布我们副总统的他的这个财产申报，我们可以发现哦，他卸任之后，他才敢在台南市贷款买房子。嗯 嗯, 嗯，他一进来，伊唔敢买啊。嗯，伊惊安怎瓜田李下？嗯，不管你是不是啊、哦，很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奇怪的地方哈、哦。嗯瓜田底下要避免哦，日后被人家质疑、嗯，这个就是哈、哦、啊一个正确的一个政治工作者哈、哦，值得鼓励的一个行事的态度。 哎、欸，那林明尊在南投县八年有没有盖社会给年轻人盖社会住宅？ 我们南投县合宜住宅零，社会住宅零，青年住宅正在盖。好、哦，还有两年多才完工，但就算完工了，46号年了啦， 46号， 46号，嗯，看到我家里的同学哈。哦哦，有承购资格，佮想要买厝的，可能都唔拿46个啊。嗯，真正唔知讲南投县呢，吼、哦，才买袂出去，哎、欸，买袂起厝的，即个少年人吼是做何感想啦？ 好、嗯、好、哦哦， 我们在那儿聊得太开心了。 林明哲西装笔挺，这是2019年他连任后首度率团赴中国，到北京拜会时任国台办主任刘捷一。 年早饭继续办。 陪同出访的包括立委马文君、时任立委许淑华，当然特助儿子林如宾也在。台湾商品体验馆内看到家乡产品在架上，林如宾多看好几眼，这让民进党忍不住细数林明真出访次数。 短短的几年内去了中国84次，也没有推广农产品，什么事情都没做，到底去中国做了什么事？总也要跟我们的台湾人、南投人做一个交代吧。 调出南投县府公务出国报告网站，秀出林明真出访记录，洋洋洒洒，包括海峡两岸姐妹湖产业协作年会、两岸经贸观光产业、大陆江苏省南京市文化艺术等等，6年84趟。 各位贵宾，把这些。 民进党质疑林明真表面推广南投物产，政业根本是中国导游，无助农产品销中国，反而去爬长城游长江。 不要，不谈了。 等一下， 我要赶快要发表政见。今天是要发表政见，不是在接受采访。 外界好奇林明真的主动出击，平喊货出去钱进来，那实际推销成效如何？国民党副发言人曾辩护，林明真到中国也大量推销农产品。不过南投县府仅透露未做统计，实在难以回答。 好，那这个郭委员在这里哈。民进党是讲，你五年来去中国84遍，嗯，吼、哦，伊即马资料加这转，伊讲我6年啦，那也是5年。好，林明真啊说，我6年去中国84次，不是5年去84次。哎呦，我拜托你，这数字你若提出来，恁兜的银行的第一个啥，甲买厝的记录嘛提出来一下，吼、哦，只讲要问你吼，为什么6年去84次？你知道我今天给他算一算啊。他26天就去一次呢。嗯嗯，哎、欸，26天去一次要去几天哈、 啊？起码一个礼拜啊。 我唔知伊去啦吼，去几天啦吼，咱、嗯、无资料嘛吼。但是26天就去一摆啊呢。26天啦，是回去去啊一边去6天，啊剩20天尔呢。啊伊够这个作者啥？迄、那个啥，迄、那个红，迄、那个啥，迄、那个白贴吧，吓！ 对。 我落感觉讲啊，你 这个馆长哦，真正吼，真正吼足无用啊，定定爱出国。你啊，平均册吼，一档12个月啦，吼、嗯，你6档上济吼，一个月去一抓，你嘛72抓呢。哎，更何况咱今即阵嘛，够有疫情2档吼，够未当过啊，吼。 哎，有影咧。 你啊，疫情2档好过，伊去中国可能破几百抓诶。啊，更何况你看一个馆长吼，一个安那，伊啊议会必须必顺呢。嗯，议会。 上起码吼，议会要有两个会期呢。 对， 难得你议会会期，你不，你议会议会，你唔敢，你袂当，你袂出国嘛，通常袂出国嘛。嗯。啊，电电力议会等候议员质询嘛。 哦，有道理。 啊，议会迄质询的规定内底，上起码嘛四十天吼。 对。 啊，你顶议顶会期来四十天，才来讲，一春来当出国的机会无介济呢。 有呀。 嘿，啊，都愈密集。对。哦，啊，愈密集，你差不多不少拢走国外啦。嗯嗯。啊，另外， 唔是国外，是中 国。中国，刚走中国尔，特别要走中国。啊，你走中国是还走遐济撮？是你个人有投资，吼、嗯，啊、嗯、是讲你要去遐，吼、哦，要去观光，要去招商，嗯、啊去招商，难道那嘛无上招商的、嗯？ 我不相信到中国招商有这么必须要这么频繁。 啊，一大工招招，你招五工啊，一礼拜，啊出国人是要想起码拢五工一礼拜嘛，吼。啊，所以长久以来，吼、哦，伊离中国的时间你要看占偌长。嗯，以来一回来了，伊讲的三工吼。哦五啊八公，迄、那个公仔，三公五啊八公仔，老实讲啊、嗯，我是就不只要怀疑啦，因为人讲好一公仔啦，好时嘛公仔、嗯，所以好时好日的时阵吼，就派公里遐当馆长，我就要出山，搁里遐等你，等你来到我念香，这无啥可能的代志。所以上济上济吼，我感觉迄个事情念香的，我感觉是纯粹安尼走的只，无、哦、人用这吼、個，你做一个讲吼啊，我吼就政绩啊，干要安尼食来讲，遐殡仪馆一早上走起来，你一工就当走五十趟，系啊。他个免三工、嗯哦，所以讲，你这个状况之下，伊用真吼，老实讲，林明正甲他讲一项，伊就专门咧走摊的，嗯嗯嗯，含无专门去走中国的尔， 是是， 啊，走摊甲走中国，伊就无心理持证嘛，嗯嗯，啊，这种无心理持证的这个人，你叫做高歌会的立委有什么意义吧？嗯，系啊，这完全无意义嘛， 哎、啊，请教方老师，为什么84，六年要去84次啊？ 我真的要问啊，这个 中国只是中国， 只是中国、哎、啊，还没有讲其他国家，而且都集中在中国， 对， 就让人家觉得奇怪嘛。而且他绝对，你看他都不是一个人去的哦，嗯，带整团，哎，就说哎，局处首长大家一起去，那表示什么？公务行程，哎，那你的机票钱是谁付的？县府付的，嗯，对不对？就不是你自己掏腰包嘛，哎，啊，然后还成全团的人也是县府付的哦，啊，可能还带什么议员拿一起去哦，嗯哼，然后到那当地呢？一定是高规格的接待嘛，嗯、好，然后给你啊，就给你吃好的、住好的、喝好的，晚上啊，这个喝茅台。他说他是去推广茶叶啦、嗯、我不晓得他哇，去了这个一年14次推广了多少茶叶，嗯嗯，就告诉我们一下，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把数字拿出来嘛。 对，可是过去三年就疫情，几乎很少人出国 啊。对啊。 那他为什么有办法六年去84次？应该是三年84次吧？ 就集中嘛，所以你看那个密集程度。 可是他还扣，刚刚郭委员讲的有道理耶，要扣掉开议呢。 对， 扣掉开议，他真的没什么时间可以去了呢。 还要扣掉什么春节啊？你春节总在家里过吧？ 哦，这不寻常，这不寻常。 对啊，很奇怪嘛。 我觉得这不寻常。 你说他要交代他在对岸到底，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投资？嗯，或者你有什么样？ 我怀疑啊，魔鬼出在细节里，出在这里。我真的觉得不寻常。疫情三年，大家几乎都没出国吧？嗯，对不？嗯，过来。他真的有议会开议呢，要扣掉那个呢，他不能跑呢。 对， 啊呢，啊都无几天去中国一遍，无几天去中国一遍。哎、欸，易川兄，你感觉安怎哈？ 那无啥可能嘛， 伊也是有投资嘛。 关市长出国，哎、欸，是爱中央政府同意呢。 对， 遐爱写公文去讲，阮县长要出国，嗯、要去对几天的行程拢爱写，不是咱一般的民众呢。嗯。第二。南投县政府一年编出国预算，规个管政务哦，嗯，出国预算给他800万尔呢。哎，啊，伊有法度安尼一直去。 对。 啊，即摆人家今仔人家问伊讲啥？伊讲哦，无啦，话我是对人去的啦。嗯嗯。哦，像我咧农业局要去，我对伊去啦。我咧观光要去，我对伊去的。好。你做一个馆长，你对人去。啊。啊，搁有啥物咧？影像内底搁有啥物农会去？啊，伊嘛拢对人去。伊讲伊去推广即个地米，嗯，吼、哦。南投上名的地位就是日月潭的红茶嘛。 对。 结果你去遐推广，日月潭免你推广呢。嗯。日月潭跟阿里山你免去中国推广啊。 对。 迄中国团来的这两个所在，即摆佫加一个101啊，就是三个，还佫故宫，你免去推广，人来到台湾一定会入去日月潭的。是。你免去推广啊。嗯。你是去遐招商，招什么商？招中国的茶叶来日月潭卖啊，因为伊每年都会办。 无啦，你招商，但是南投你伊做馆长进来都。人口流失3万多人啊！ 啊日月南南投，大家想日、嗯、南投什么景点啊？大家念得出来，什么日月潭、九族文化村嘛，嗯、什么集集嘛、清境嘛，嗯，都加加东西，大家拢知呢，并没有因为林明真当了县长， 是 南投多了什么景点？嗯嗯，所以一八十四岛去，一共一八十四岛，伊无讲八十四岛拢考察哦，嗯。无哦，伊、欸、家讲伊去84岛哦，伊、哦、冇可能 小三通金门去厦门，嗯，东港就回来哦， 是， 冇可能，所以伊去中国去八十四岛，嗯，我们难想象，你想要立委哪有可能讲一年出国十岛，迄拢冇可能啦，迄拢冇可能，迄管市长佫愈无用呢，哪有可能去八十四岛，不可思议。 而且林明珍啊、哦，他最自豪的就是我们的日月潭每年有这么多的中国观光客来，嗯嗯，可是同学，中国观光客到日月潭啊、哦，哎，他们不会住那边，嗯。因为太贵了啊！好、哦，他们都低价团嘛，一条龙去那边拍个照，有啦，卖茶叶带那个阿伯可能有赚到钱，嗯，还有那个坐那个游船啊，可能有赚到钱。旁边的一些餐厅可能顶多吃一餐就离开了、啊，所以他对南投的经济到底有没有帮助？嗯，我看没有太多实质帮助啦。嗯，但他就引以为傲，所以为什么南投这几年大家觉得哎，过去就靠这个中国观光客嘛，嗯，就靠这个而已嘛。他也就懒得招商引资啊，他觉得就是我的政绩啊。哦，可是实际上只是让那些一条龙的那些所谓的旅行社，嗯，就低价团的方式在压那因为日月潭不用门票啊，嗯，那就看完拍完照就到此一游、嗯、走了嘛。他们都到台中去住那个便宜比较便宜的 饭店。我感觉我的台中朋友去中国嘛，无遐频繁。 对哦， 今天呢，因为他们 馆长拢无换色，无遐怎样咧啊？金门馆长换色拢无遐真贵咧， 一定的。 系啊， 哦，因为。台商朋友是认为说那边疫情，好、哦、不要没有那么频密。第一个，即便没有疫情也没有那么频密。嗯嗯。南宫是在位、嗯，我认为这实在是太不寻常、嗯，太不寻常。好、哦，赖清德讲啊，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跟生活方式是台湾社会上大的公约数，是少年人的政治信仰，嘛是少年人支持民进党的重要原因。所以呢，已经嘛啊要用具体的作为，去找回年轻人对民进党的认同。好、哦，安尼那。这是最近啊，有三份民调，一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讲，民进党 26.9 等于27啦哈，国民党 27.1 政党支持倾向，所以27比27拍平手。这是美丽岛电子报哈，你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民进党也正输的时阵，这个正面评价迄阵34.5，好。那国民党是 39.7， 所以国民党赢正面评价赢民进党赢5%，负面评价民进党很糟糕，好、哦、远远输给国民党超10%。但是到甲议会，哦，就是即马正面评价国民党存31，民进党变39.6，加差不多8%。负面评价国民党55。负面评价，民进党49，反而国民党的负面评价高于民进党了。新台湾国策智库讲，今晚民进党支持度34.7，国民党24.1，民进党已经又赢回国民党了。请教国，哎、欸，拍摄哦，特别国家大概讲解少年人嘞。以年龄交叉分析，20至29岁的年轻族群，两个月前对国民党的好感度46.3。反感度 45.4， 经过两个月后好感度降为 29， 46.3 变 29.5， 反感度从 45.4 变 64.9， 成为最厌恶国民党的世代、哦、代表了国民党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大概40%年轻人的好感。请教一下这个郭委员，为什么这样呢？ 正负差来说的话，嗯、一边呢升了原来 plus 的部分降下来，然后 minus 的部分增加哈、哎，所以国民党哈在历次的民调里头，现在看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讨厌国民党的气氛已经慢慢形成。哎，你看到讨厌国民党的气氛之所以会形成一个很重要原因，第一个你看到整个选后之后，你要看到那个哦王宏威，王宏威他代职参选哈，没几天就绕跑哈、嗯，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又看到林益华。林益华的部分怎么样？林益华很清楚啊，他明明呢、啊、是应该可以提早辞职，让大安区继续有立委，他不让人带到大安区有立委，而且让整个台北市的市长、副市长悬空在那边两个月之多。嗯嗯。第三个呢，又像发现这个林明珍官队不会算你个党跳出来算呐、啊？嗯。哎呀、啊，背信呐、啊，然后阿刁刁听好声阿嘎记得听懂、嗯，大家当然很讨厌国民党。第四个还有更严重的。国民党人从选后之后就以为将来一片大好，内、啊、斗不断，越来越激烈。嘿，三 A 想要选的人、嗯、啊，怎么样呢？或妖怪假设计啊，卖甲唔卖，你遐来来去去，你看。 再加上呢朱立伦呢迟迟不肯出牌的情况底下、年轻人当然看不下去啦、可是相对而言民进党还说你看到那赖清德纷纷出手、不论是哦排黑不论是学伦处理、不论是那个贿选的事情一个一个三个礼拜以后三件他当初上任的事情一次解决，这回应社会的回应嘛，所以一来一往，民进党当然会恢复到选前的一个政党支持度，而国民党自然会掉到要选前的支持度。 好，那进公股进前，而且我要求林明真，好、哦，因为是你要选立委，我要求你公布地契、公布房契、公布贷款证明、公布你赠与给恁囝的这个赠与证明，好、哦，这样子所有资料公布。以招公信，无你里遐讲过无效。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